据首尔媒体报道，南朝鲜各阶层12月9号在促使国会通过弹劾朴槿惠方案后，表示决心要继续展开斗争，从青瓦台撵走朴槿惠，争取朴槿惠政府下台，紧急国民行动说，弹劾方案的通过只不过是新的开始而已，并强调弹劾方案的通过并不意味着烛光集会的结束。争取朴槿惠下台，大田运动本部在大田举行了争取朴槿惠下台烛光集会，争取朴槿惠政府下台济州行动和民主工总济州本部发表声明，表示要坚持斗争，一直到国民对朴槿惠的审判结束为止。民主工总卫生本部公共运输工会也称，将同市民一起更有力地展开斗争，来争取朴槿惠下台。共同民主党前任代表和参与连带事务处长强调，朴槿惠要按照国民的意志立即下台，而亲朴势力也应当受到国民的审判。另据南朝鲜基督教广播电台报道，基督教教会协议会紧急时局对策会议和佛教曹熙宗就弹劾朴槿惠方案在国会上通过一事，12月9号要求宪法法院作出为国民服务的决定。